清明佳节雨蒙蒙，铜呀船呀两相好，一把纸伞遮角容。见你文雅中雅，见你君子风，少年书生志气宏，谁知你呀旧呀是当小牧童，小牧童呀，小牧童呀，大恩公，愿定三生两心同，指望夫妻和顺把恩。